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05，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各位呢，对， 是一档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对，一上来就跟我抢话。对，没错，昨天这位小姐姐去过六一儿童节了，把我自己一个人丢在这里做节目， 符合我的年龄吗？ 所以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先吐槽一下这件事情。 哎，真的是记仇，无限记仇。我们快来跟大家说， 你说你都多大年纪了，还跟人家小孩凑热闹去？ 3岁啊。对不起，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来看一下主持人到底多大年纪。对， 要看，没有人想看。 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根据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主播以及我们的嘉宾长什么样子啦，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留个言之类的。 对，如果当然啊，现在您正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啊，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啊。其实呢，这位怎么着了？ 我发现 镜头一直给你，不好意思是吗？ 对，主要是今天没有化妆，就有点心虚。 是谁？一直称自己是素颜美女，是谁？ 心虚，最近状态不太好。 不要心虚啊，大家也可以打开手机啊，来看一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毕竟我们是国内首家的这个电台网络视频直播的媒体。差一点说错呀，我的天。OK 啊，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虽然说今天嘉宾的年龄呢可能不大，我觉得他才应该 是，不是可能， 对，就是真的不大啊。虽然说年龄很小，而且现在还是在校的大学生，但是啊，这一会儿在跟大家介绍他的个人简介的时候，我觉得各位应该会大吃一惊，因为我们俩刚刚在去了解他这个人的时候，真的是被他的各种各样的能力以及他的获得的各种各样的殊荣啊、奖项啊所折服， 而且就发出这种感慨，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能 这么大，咋就这么大呢？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呀。OK 啊，闲话少说，接下来让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国传媒大学17级动画专业的丁明宇。欢迎明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动画系的丁明宇。 丁明宇还是丁鹏宇？ 丁明宇 。OK， 继续。 啊，好，这动画系丁明宇， 那就没有了吗？ 啊， 就不要介绍一下你就获得的各种各样的40余项大奖嘛。好，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可以 cue 他。 对啊，这个我先从第一项开始说啊。单簧管国家10级。 哇哦！ 先来说说这个吧。 啊， 单簧管国家10级，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单簧管的？ 学的话，其实小学3-4年级就开始学了。啊， 然后通过多长时间考取了国家10级的证书？ 在高一的时候考取的。 高一的时候考取了国家10级的证书，这是第一项这个特殊能力啊。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另自修同门及非同门中西乐器6种。 我想先知道这个同门 及非同门是个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六其实就是当时是写介绍的这个人他比较抬举我。这6种其实是管乐是占大部分的，单簧管会了以后就肯定会萨克斯。 啊， 对，就是在学乐器的时候老师就会说你学萨克斯的话可能不会单簧管，但你会单簧管就很容易上萨克斯。 哦， 所以你会单簧管以后就会萨克斯，然后 2种了， 葫芦丝 3种， 风琴 4种， 就是变下口琴换种手法，口风琴，对，口琴口风琴 啊， 然后还有熏，对，然后 就那个中国传统的那个是吗？ 中国传熏葫芦丝都是啊，葫芦丝也是中国传统的，然后另外自己学的那个钢琴，自己自学的钢琴， 就是纯粹自己学习的钢琴， 哦、嗯， 没有老师教， 没有老师教， 哇， 真的太厉害了！就在这之前，我一直自吹啊，自吹啊，就是会点乐器。 你不是一个跳二人转的吗？怎么又自吹会点乐器呢？ 就是自吹 会 点乐器，会 吹唢呐。 为了配合自己的舞种，是不是？ 对呀。 就每样都学的时间不长，然后每样都学那么一点，然后以前就我们嘉宾来之前就自是啊会一点会一点，今天嘉宾来之后我就不敢讲话了， 不敢讲话了可还行， 这也分对会怎么定义，其实 对，其实就是我自己是什么都想去尝试一下，但是什么又都不精。你能理解我意思吗？ 明白明白。 对，我想知道就是你对于这些乐器的接触程度是像是我所说的那种，可能我学的这几种乐器有的学个两三年，然后有的学个三四个月这样。 我觉得 你还是现在都有继续接触着。 其实都有， 因为种类好像挺多的。 对， 能兼顾 六种，一天六种，一天玩一样，这一个礼拜就过去了。 对，因为现在有自己平时会去编点小曲子嘛，做点小曲子，有时候可能不同的乐器它会有不同的， 自己还会编曲， 不同，对，不同的音色，就是不然不是没用吗？六种干嘛？ 哦， 对，他们有不同的音色，感觉肯定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会摸，就是我觉得会就是给你分谱子，你就能演奏，那就叫会嘛，对吧？ 那 就是 给小曲分谱子，你会演奏吗？ 不会啊。 那你学的这是个什么？这是 意思意思， 浪费时间， 陶冶情操嘛， 浪费金钱，还不如去看人转去。开玩笑啊，这个话说回来，不仅仅会以上我们所聊到的那几种中西方面的这中西的乐器啊，这个已经我觉得已经超过了五六种，这个数字的局限性，应该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会单簧管就会萨克斯，那会萨克斯可能还会一点其他的，比如说 巴松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相通， 就那些相通的乐器，这个乐器的数量和种类我们暂且不去研究它啊。今天呢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并不是来跟大家去吹奏这些乐器的，毕竟这六个乐器拿进直播间里来也挺难的一件事啊。会演奏乐器的同时唱歌也非常的好听，最近的一次比赛呢应该是在上大学之后参加我们的广院之春，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校园歌手大赛，广院之春， 对， 最开始的那个就是歌手给你转身的那个是什么什么节目来着， 中国好声音 啊，对，中国好声音，中国好声音最开始的原版啊，就是可能是参考了一下广院之春的那个感觉。 是吗？ 是啊，你不知道吗？ 真的吗？ 是啊， 我不知道。 最开始我也是听上届的说过这么一嘴，对，然后这个广院之春它的这个比赛形式呀可以说是非常的多种多样，而且很奇葩。有人说过能在广院的舞台上站十秒钟胜过在其他的舞台上站十年， 因为我们不是有烘台文化吗？ 对，这烘台文化很厉害啊。最近这个我们明宇的一次比赛就是在广院之春的比赛上进入到了决赛，没到决赛，复赛， 对，复赛， 对，虽然止步在了复赛，但是听他唱歌真的很享受，很好听，他的音域特别的讨喜啊。就说到这儿了啊，这个说这么半天一直也没让我们明宇开嗓唱歌，接下来啊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先声夺人少年来尬歌啊。第一首歌曲来自丁明宇，一首英文歌 City of Stars。 明宇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随时开始。 好的。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and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 with you. Then nowDreams, they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Mirrors and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 is with the crowd. Your restaurants, it's love. Your gues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to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the ringing.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 will be right. I don't care and I know just where I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 is crazy feeling, a red dead dead in my heart. Think I wanted to stay.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you never shine so brightly.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City of Stars 来自我们今天的嘉宾丁明宇，一首非常好听啊，这个声音低沉且性感的英文歌曲。 忍不住又要问了，人和人之间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人家男生， 然后呢 人家男生的声音就可以低沉，又好听，好有磁性。 那然后呢？ 就我旁边的这个 我也可以啊，只不过我是用说的，人家是唱的嘛，怎么了？ 唱的永远比说的好听。 对啊，唱的永远比说的好听嘛。而且不要每天总 diss 我，你看一上节目你就 diss 我，只要来了男嘉宾，你永远不跟我站在一个战队里面。我真的发现这个事儿啊， 你发现有点晚。 切，哎，那明宇跟我们说说这首歌的选歌背景吧，因为我觉得你的声线确实要比很多的男生要低很。要更低一点，而且在唱歌的时候也能把自己的音色呀还有自己的音乐风格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你是特别喜欢这种方面的歌曲，还是就是根据自己的音色来选择演唱的歌曲？ 其实一个是根据自己音色，二个是跟自己平时演唱习惯有关。就是因为我在学校不是有库卡一个社团吗？唱阿卡贝拉的，在阿卡贝拉里我是担任 VP 和 Bass， 对，其实不是唱主旋律的部分。 一会儿可以给我们露一首吗？ 好呀，好呀。 好 然后，所以在挑歌的时候会选那些，就是相对而言音准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对 啊，就是对音准上面的要求可能会比较低一点点， 低一点，对。 哦，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听起来还是挺好听的？就是那种男生特别低沉的声音，有点像那种低音炮的感觉，就是很有磁性，很能抓住人的，很能抓人心的感觉。 美女说话的时候，就是声音就蛮 低。你为什么说话的现在说话声音也这么低了？ 我是不是最近哑的跟男人一样吗？哎、 吓死我呀！然后你刚想表达什么？ 就是说话，他说的也好听，唱的也好听，都比你好听的意思。没别的意思。 你要再这样我就把你的麦拉下来了。 我发现就是他今天的选歌啊，好像都是就是稍微的比较低一点。哎，说散就散有点，哎，我这算是剧透吗？ 对，你这就算是剧透，明晃晃的剧透，怎么了这是今天？ 然后都比较走心，是不是都是比较慵懒一点、抒情一点的那种？ 对 对，或者说它的里面主打故事性的歌曲会比较多一点。 故事， 说到了故事，一会儿又要开始挖坑了。刚第一首歌曲啊 City of Stars 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丁明宇，非常好听的低沉性格的男生啊。刚刚也说了自己在学校的社团阿卡贝拉里面担任 Bass 和 VP，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角色或者说它的种类吗？ 可以，就是 VP 其实就是打节奏的，就是 B-box。以前对最开始阿卡贝拉是没有这个部门的，但是后来就新阿卡贝拉会引入这一个声部。 蓝陶乙是不是带领了你们？ 是的，对的，他是另外一个团。然后贝斯的话就是也不唱主旋律，但是他很重要， 有些歌曲的厚度就全靠贝斯涂。 嗯， 对， 那有没有感觉？ 我们来两下。 对， 我特别喜欢贝斯的声音。 一会儿可以让他给来两下。那有没有感觉自己在整个阿卡贝拉乐团里边没有充当主旋律的部分，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伤心？ 也还好，因为阿卡贝拉每个部门都必不可少。 嗯， 对，所以每个部门都会得到应有的尊重，而有时候主旋律往往会放在一边，因为真正主旋律大家都会嘛，然后也不会容易跑调，真正比较容易走音的就反而是这些不是唱主旋律的人，所以反而会更加重视，会更有参与度。嗯， 就容易会被其他的声部带跑。 其实是我们带其他的声部、 其实是你们去带其他的声部。 对，所以贝斯很重要，它最底下嘛，然后有些主旋律听的时候就当伴奏一样听。 哇，那可不可以给我们现场来两段？就是先来一下那个 VP， 然后一会儿再来一下那个贝斯的部分。 贝斯单独来怎么来？就噔噔噔， 对，就是 这样。 对，我也可以去试试。 噔噔噔，对对对，就是没有那个口水的音，然后鼻音重， 没有口水的音， 让你一下子弄的就特别没有水准，好像所有人都 我可不可以简单的就是来一个特别简单的那种鼓点儿？ 啊，可以啊。 然后你能不能往里搭进去？ 现场搭 吗？你说我搭贝斯是吗？ 对对对对， 可以啊，可以啊。 我要怎么来？ 你打算怎么来呢？特别好奇。 噔噔噔噔 啊！是我打鼓点是吗？ 噔噔， 我打鼓点还是我打贝斯？ 感觉像是看到一个智障一样。 聊不下去了， 算了算了，你还是自己来吧，我就不跟你掺和这个了啊。这是挺好听的一个贝斯的声音，还有 VP 的声音，让 我听一个口水声， 莫名其妙的听到了口水声。明宇还是自己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嗯，是展示 VP 吗？还是展示贝斯？贝斯单独来吗？ 哪个方便？哪个今天好展示？ VP 会比较好展示。 好， VP 就是 B-box 嘛。 嗯， 然后底鼓，像啥？然后胸鼓。就这样。 哇，好酷啊！ 哇，真的好酷啊！这个， 我想知道，就是你有学多久？ 这个都一般都是自学的，但是你说，因为看视频学，你说要论那个时间的话，也就一年多。 但看视频 一年时间多， 看视频学之前不是在网上有那个有一个就是看视频然后学习 B-box 那个搞笑的视频？ 我知道那个。 对，那个人家也是看视频学啊。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现实很骨感啊！ 就因为他大部分在练，真的不是大部分在学。 大概练了多久？ 从高二开始， 高 大三年吧。 因为我朋友就是冷涛颖嘛， 他是真的很厉害， 他是真的很厉害。然后他之前也是给我们经常在班会上展示，但是他在说的时候， 在班会上展示，老师在上面讲话，他在下面。 他风采之星的冠军，你知道吗？非常的厉害，但是他每次演出啊，都拿手挡着嘴。然后我当时就问过他，你是嫌丑呢，还是？怕被别人知道你的表情和动作呢？然后他说就只是单纯的不想喷口水。我看你也没有说， 我没有，对，而且 有 分好多种情况。如果说你是要现场表演的话，有的时候这个方式是增加混响，就是话筒声音会更大一些。还有也有挡口水挡那个， 会不会这样显得就很酷厉害一点？ 是啊，对，这样的话你想要哭的时候都相当于要把 B-box 啊。 想要哭的时候可以来段 B-box， 这是我听到最 如萍听了之后都想来一段 B-box， 缓解一下心情。 这可能是我听到最正经的一段 B-box 了啊！我觉得一会儿下了节目可以让导播老师换一个那个麦克风上面那个麦罩啊。 嗯，对， 肯定满满的都是口水。 哇，这个真的太酷了，这个真的是太酷了。 对，确实啊，男生会这么多。哎，那你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会这么多门乐器，我还会 B-box， 还会编曲，还会作曲，然后我还是学动画专业的。 对不起，我太厉害了，我很有压力，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没有，其实还好。选动画也是因为它可以把这些综合一下。 就会有没有时候会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你看，毕竟我不能背着一堆乐器去坐在电脑面前去画动画呀。 愚蠢！你知道这些才能是怎样才能体现出来的吗？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学过的东西，你读过的书，你走过的路，会一一展现出来，把你 把生活当中的这个困难迎刃而解的。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知性了？ 我一直都是啊，知心姐姐的形象不是吗？ 大家如果在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看一下我的表情。 问号脸， 黑人问号。所以明宇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有类似的想法，或者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会在我生活当中用不到？ 但虽然基本上都用到了，但是就是可能说因为我选这个专业也是为了能用到。对，我怎么 没而且我觉得是因为喜欢嘛，才不会觉得累。 对对对，也不是为了用。 你是主持人是嘉宾？ 我懂他，就是我们有才华的人就是了解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对不对？因为喜欢嘛，然后也觉得这个东西能充实自己，对不对？ 对 知音是不是？ 对， 没毛病啊。今天咱们就到， 今天一直忍不住插话。 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了啊，接下来的问题由你来提问，我一会儿去跟陪着明宇去唱歌啊，我在旁边唱歌，他在旁边给我打 B-box 可以吧？明宇可以吗？一会儿咱们就这样啊。 记得大佐想来一个 B-box。 今天这节目咱就到这儿了，孔怀远咱俩也就到这儿了啊。啊，刚刚说的都是玩笑话，毕竟啊，确实有点像刚刚樊雪说的那样子。你会在刚刚怎么说来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总有一天你会用到的，是类似这个话吧？ 是。 翻译成白话，类似就是这样 的。是的。 对，不管学习多少东西，这个六门乐器也好啊，会 B-box 也好，你就比如说我在碰到一个女生的时候，我给她来段 B-box， 那肯定就像刚刚樊雪这种反应，而且她之前还知道有 同学， 对，有同学是学习这个的，而之前也还接触过，然后还是一个音乐节目的女主持人，肯定还有所了解。但是这些以上都无所谓，我看到一个会 B-box 男生还是觉得很厉害。 但我求求你了，不要见女生随便跟他来一段 B-box， 你不怕口水喷到女生脸上吗？我求求你了，真的不要，离我远一点是可以的。 那难道会在这个见到一个自己心爱的女生的时候吹一段单簧管吗？这样可以吗？ 算了，凉了。 你可以你可以是在他唱歌的时候在旁边打一段，就突然不经意之间，哎呀，你还会有个节奏 啊！你看看，要么人家是会的。会的。 对，会的。是我可能就会在这个女生之间聊天或者唱歌的时候上去扭一段秧歌，或者跳一段二人转，转个小手绢之类的。 你别丢脸了。 怎么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呀，这也是一门艺术形式。好了，咱们话说回来啊，刚刚都是开玩笑的话，这个我们今天呢还是以唱歌为主啊。刚刚第一首歌曲丁明宇演唱了 City of Stars， 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上半段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只能跟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曲，接下来的下半段呢我们还会有四首非常好听的低沉男声的歌曲啊分享给各位，都非常好听。各位呢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来观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你没发现导播不想给你镜头嘛，一直放在我这儿，你还非得在这儿抢。对，然后现在导播把镜头切走了。然后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呢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挑战新歌声，在一段片花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the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For it is.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各位呢，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的声音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就是 FM98.2 和 M927， 同时呢也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啊，就是搜索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小牌牌，上面写着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对，没错啊，今天呢这个周六的晚上啊，陪伴着各位的呢不仅仅有好听的歌声啊，有好听的低沉性感的男声啊、还有这个特别厉害的 B-box 选手，对，炫酷的 B-box 选手，同时还有这个会六门中外乐器的小伙子啊，这还会编曲啊、还会演唱，唱歌还好听，对， 还会表演，还会演讲， 对的， 说不完了，说不完了，好过， 还会唱二人转。 好，那今天我们让我们的嘉宾再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动画系的丁明宇。 欢迎明宇。对，刚刚上半段啊，就跟大家分享了一首歌曲，我们一直在这个闲聊天啊， 探究他 B-box 的事情， 探究他的 B-box 的事情啊，但确实很厉害。 是的， 对，你想想，会六门乐器，还会 B-box， 而且其中有好多门乐器都是通过自学来完成的，而且啊，在他的这个自我介绍里面还获得了40多项各种各样的奖项。 40多项 奖项，很厉害的一个同学。但是最关键的呢是他唱歌好听啊，各位呢抓紧打开手机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位小哥哥丁明宇啊，他的演唱啊。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带给各位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原唱马迪《南山南》，来自丁明宇，一起来听，准备好了吗？ OK， 3、2、1，走。 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

刚这首《南山南》来自我们的今天嘉宾啊，丁明宇。哎，我还真的是头一次听到这么低的《南山南》。 真的，就我觉得他刚才那个 CK 能不能提高你的声线？你是个女生，不要学男生说话，好不好？ 就今天嗓子粗的， 对，今天嗓子粗的有点像一个男人。怎么说？ 哎，我发现我也可以唱这首歌，如果这么说的话。 哎，拜托，人家明宇的声线真的是很低啊。他、我认识他们阿卡贝拉那个社团的团长，因为他是。哎，子阳是唱什么声部的？ 他也唱贝斯 啊，对，他是唱贝斯的。我觉得他声线已经很低了，但是刚刚明宇的声线要比子阳的声线还要低， 刷新是不是？ 对，所以你不要完全就觉得自己这个声音哑了一点就可以去挑战一下这个男生的声线，是很低沉、很性感的。 但是我发现我们接下来的这三首都算是调比较高的，其实我还蛮期待， 蛮期待的这种感觉， 是的， 就是。通过 不一样的， 对，就是用 这么一个低沉的嗓音， 用那种低沉的嗓音，低沉的嗓音去描绘这样的一些调子比较高的一些歌曲，而且都是那种情感非常丰富的歌。 一会儿也会用就是低沉的嗓音，接着 对，应该都会用属于自己的音域去演唱这些歌曲啊。刚刚这首歌曲带给各位《南山南》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演唱歌曲啊。这今天的歌有点多啊，这个不知道下半段的节目时间能不能演唱完，所以哈，还是抓紧时间点击进来观看一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呢是我们这个。中国传媒大学一七级动画专业的学生啊，丁明宇用他这种特别低沉而且很有特点的嗓音来诠释一下不同种类的音乐类型，不，总有一款我觉得会适合大家的耳朵啊。这个刚刚演唱了《南山南》，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最近不是最近啊，就前段时间比较火的一部电影啊，《说散就散》，送给各位，准备好了吗？可能。是在找歌词吗 ？OK， 接下来这首歌曲，第三首歌曲《说散就散》，来自于我们的丁明宇，送给各位，一起来听。 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散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再好好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献丑，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 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话，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刚这首《说散就散》来自丁明宇啊，这种低沉的声音的低沉版的《说散就散》还真的 是第一次， 对，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哎。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明宇在唱歌的时候会有那种念词式的表演？ 哎，你有没有就是学过话剧表演之类的？ 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就是觉得就是他有一点台词功底， 就感觉 天资聪颖，跟大家学表演， 天赋异禀是吗？ 因为我看到就是明宇他这个奖项近40项，其中有28项为这个特等或者是一等奖。我其实挺好奇，你是仅仅在就是声乐这个专业，或者是乐器这种？还是涉及很多方面，所以我刚才问了一下，有没有像是话剧表演这种？ 有一个戏剧类的，但是当时是一个小品，是一个个人小品，就是当时 个人小品， 哎， 是有表演功底的， 那也不算功底吧？ 也没专门学， 对，是 天赋异禀呗， 还是天赋异禀，又绕回来了， 然后还有就是有没有包括其他的？ 有啊，演讲啊，配音呐、啊。对，演讲， 所以说演讲和配音是真的，我以为是你刚刚瞎说的呢。 因为我觉得他台词功底很好，而且声音很棒。怎么没有学播音呢？还好没有学播音，不然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是不是？但是我看到就是说有参与我们的演出百余场，主要是还是器乐这样。 这都有，真的都有，就是你得有些项目你得了奖之后，学校本来也会让你回来演一场的 啊。 对，然后有些。商演就不说了，那些很多器乐的表演，然后组乐队或者乐队演出都是。 一般在里面担任什么？ 乐队是我组的。对啊， 对不起，是队长。 是队长。队长，乐队的队长，我还是头次听哎，这个名词，我刚刚我刚刚还突然默认了一下乐队的队长 leader， 但是你知道，就是当我知道你是动画系的时候，就很惊讶，因为他是面试全国第一名考进的中国传媒大学的动画系， 所以当时那些老师 是因为动画系的面试是做什么？我其实特别好奇。 他当然一个肯定要看你画的东西了，但是既然安排了面试这一关，肯定要看你综合方面的能力， 然后现场给老师来段 B-box， 当时还不是那么熟啊、对，就综合能力，就比如说言谈举止也好，或者回答他的问题也好，然后就给他展示一下以前的，包括别人的曲啊，包括表演的视频啊，配的音的视频都有这些。 哎，那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表演类的话剧比赛，有没有印象最深刻，或者是说迄今为止获得的奖项最大的一场演出？ 因为奖项最大的就是也是那是上海市级的，上海市级的， 哇，市级的，上海市级的也很厉害了。 上海市级的一个艺术单项， 那个是什么？是乐器的比赛还是？ 就是那个小品，就是一个人分饰四角的那个小品。 所以当时你是作为导演还是作为演员，小品的演员？ 就我一个人，也是演一个。 啊，就是从最开始的想出来这个小品，然后到后来的去展示给各位观众，从头到尾都是自己。 那年不是赵本山的小品很流行吗？ 嗯， 他作为戏曲类的，然后他有一个小品叫《功夫》。 嗯， 当时就是大概小学四五年级一样，就一个人去演的四个角色，就来回倒。来回倒，然后模仿他们的口音，然后就那个作品得了金奖。 就是这个小时候的艺术细菌是从 小 伴随着， 从小时候的艺术细菌就伴随着长大了。 是的， 别骗别样 了。就但是一个人分饰四角，而且还是非专业的，我觉得这个一般人做不到。 主要是年纪也很小。 对啊。 那就是真的是对于艺术的热爱， 就是天赋异禀了，是吧？ 天赋。 那有可能卖萌得了，我也不知道。 是因为长得可爱。那既然选择动画系，是对动画有着什么特殊的情感吗？还是觉得它综合考量的话，觉得自己更适合这个？还是说，因为我们看到乐器也 OK， 我们会很多种，然后唱歌也 OK， 我们什么类型都可以驾驭。那为什么没有选择就是像是一些音乐学校之类的？ 假如说我学音乐，然后学音乐学校的话，我画画的这方面。因为我也是父母熏陶，父母是会画画的。 哇哦！ 对，然后所以画画这方面就浪费了。但如果我做动画的话，动画它作为一个影视，它需要配乐吧？它需要配音，它需要画外音。然后如果是导演的话，这方面也可以综合运用上。那动画又比电影的发展的空间稍微大一些，所以选择动画。 哇哦！ 所以说，从整个前期的制作拍摄到后期的剪辑配音， 都是 这个 都会。 还有整个的音频方向啊，这大后期然后前期拍摄从头到尾一人来了，你这回可以不用一人分饰四角，你这可以一人分饰28角，我告诉你 没在怕的。 对，就确实很厉害啊，而且很有想法。哎，我突然想到，既然父母小的时候父母是学习画画的，两位也是属于那种， 他是设计师 啊，设计师，就是那从小的这种美术方面的熏陶或者是说想法，我觉得应该会比音乐更多一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奖项也好，或者是说学习也好，是关于音乐方面的？这是纯粹自己喜欢还是父母的要求？ 最开始音乐是父母的要求，但是就是从小开始，从小那个环境开始，音乐是专业学过的呀。但画画只是去模仿父母而已。对，真正专业学画画的时间真的可比音乐少太多了。 诶，那当时就是有没有父母作为设计师，因为最开始两个人就是画画出身的，然后就是给你规定说必须之后要去选择什么方向，比如说选择学习动画，选择学习美术，乱七八糟那些美术方面的东西，还是说我规定明宇你必须去学习音乐，或者是去选择有一些音乐方面的素养涵盖在里面 啊？这倒没有强行的去规定，我父母还是比较自由的， 就你喜欢就好。 对，而且做父母的一般都是自己干哪行都不希望孩子干哪行。就是这样，他们做设计师啊，设计师好累啊，以后千万不要干这个。对，我同学他父母是那个就是跑横店的演员，他就说不要做这个， 以后不要做演员， 对，太累了，都是这么说，对儿子说。 对，那这个富一代怎么办？以后不要做有钱人。 有钱人的负担你们想象不到。 开玩笑啊。哎，那从小的时候对于音乐的这种启蒙也好啊，或者是说那种自由方面的选择，是完全你自己喜欢的，还是怎么着？ 就感觉主观客观都有考量嘛。因为一开始是想学萨克斯，因为它随身携带好带，钢琴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 原因就这么简单吗？ 哎，就这么简单。然后过去以后，老师跟我们说，你会萨克斯就会，不会一定会单簧管，会单簧管就一定会萨克斯，就选单簧管。 哎，但是很多的小朋友们都希望会有一个很愉快的童年，每天在操场上度过的那种童年时光， 这都是每个小孩希望的。 但是你当时选择学习的时候，应该也是在刚上小学啊？ 对。 那刚上小学，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在操场啊，也不一定。 是你，我小时候可是认认真真学舞蹈的。 然后现在呢？ 要我没有腰废掉，我特别喜欢跳舞，这是真的。我第一次这么认真，你看出我真诚的眼神了吗？ 没有， 这真的就是当你真正 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吗？ 你就不相信我的真诚。 女生学跳舞真的超级有魅力。 当你真正就是去喜欢的时候，真的就觉得啊，所谓的困难也好，或者是累也好，都是值得的，而且你在这之中也是开心的。反正我是这样的。 对，反正我也是这样， 一下子励志了一下。 我从小就想当个主持人，一直都是这么想的。还好现在一直在用嘴说话。啊，刚刚这个明宇呢给我们演唱了一共有3首歌曲啊，都是那种非常非常能够抓人心的演唱的形式啊，这个但是由于节目时长原因呢，这个接下来的歌曲呢就先暂时不给各位分享了。这个如果各位喜欢这种低沉演唱的方法，或者是说喜欢这种阿卡贝拉的演唱形式啊，包括刚明宇的这种B-box 那个叫什么 VP 对，在阿卡贝拉里面叫 VP 对，在阿卡贝拉里面的那种 VP 的形式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啊，这个会有短视频来奉送给各位。看看时间，现在已经到了20:55啊，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明宇今天带来的精彩的表现啊。对，感谢樊雪啊，这个带病上阵啊，必须在最后 Q 一下你。 谢谢 Q 了我一下，吓我一跳。 要不该忘了。 心虚的说一下，谢谢。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稍后各位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的成一电台，我是大佐， 我是樊雪。 嗯，今儿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儿咱们继续请到一位唱歌好听的男歌手 小哥 小哥哥啊、哎、这个请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长得很帅哦，先给大家剧透一下。 好了，你可今儿就到这儿了，拜拜 拜拜，祝大家晚安。 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